600，怎么样？ 你说这模样，你见过钱吗？ 什么呀，抄抄写写就600块钱？ 你看你这现在你 什么什么现在？现在什么呀？ 600啊？ 对， 啊， 600不行。 你说价 1200？ 耶，我要低了这价啊！ 干好了还有奖， 还有奖， 我还给你红包， 是吧？ 会写信吗？ 信谁不会写？会， 会写信啊！ 会写信， 会写信行 啊！ 你给我写封信 啊！现在就写， 现在就写 啊！ 我告诉你，我就写不了这信。你要能把这信给我写了 啊， 那才行了。 行，可以，可以 啊，写好了给你红包。 那行，那行， 就1200啊。 那可以 啊， 1200，1200， 开始了啊。 行行行。 哎呀， 信我行。 头一句啊， 哎，你说吧。 哎呀， 这钱还可以，1200啊。 头一句， 哎， 头一句怎么办呢？ 你说吧。 最最亲爱的小分头。 啊，那给你爸爸写啊。 我给我爸爸写的。 小分头是谁啊？ 我搞一对象，留一小分头，别提那漂亮。 行行行， 你问什么人？你问这个吧，你问数你问这。 哟，真的是明白，写情书。我说怎么那么着急呢？1200，行行行， 来啊！ 好，写好情书，行行，来吧。 小分头写完了。 小分头写完。 那天我在卡拉 OK 搂见你， 搂见你。不对啊，搂是咱北京土话，你应该说看见你。 哦，看见你。 哎， 好，就按你的写。哎，对对对， 哎， 你疯了梦了。 疯了梦 啊，就他在台上唱的歌啊，疯了梦了，疯了梦了，懂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通俗歌曲。 对， 我疯了梦了。哦，这都这都啊， 写着啊， 我疯了梦了。 你疯了梦了，我也疯了梦了， 俩疯子。 你怎么办？ 啊， 你就他那个长相了，就他那个 啊，对对对，知道。 你这个小，你长得身上很高， 啊， 还有很多肉，有肥的也有瘦的。 哎哎哎，老板，行行了， 怎么着？ 哎呀，我听明白了，你这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买肉来了。啊， 你是干什么的？ 我 们凭什么换一腔啊？我们凭什么换一腔？你出词儿，你 我知道，那我写不就完了吗？ 怎么写？ 你应该说，你长得很苗条，长得很美丽， 亲爱的小分头。 有一句， 现在我要跟你说实话了。 原来全是瞎话。 咱俩是天生的一对儿，咱俩是天上河鲤鱼，咱们是地上河鲤鱼。咱俩是天上有飞机， 地上有大炮。 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捣什么乱？你是文书吗？你捣什么乱？你在这儿？ 你让你让我们这个朋友说说，你家里有飞机是怎么回事啊？ 啊，就是那个， 你这不地上有大炮 那个词儿，形容一对情人，天上什么，地上什么的， 那个。哦哦，您要写那个戏里的词儿。 对， 还有戏里词儿，您这这么写呀？ 怎么写啊？ 天上是比翼鸟，地上连理枝，是吧？水中比目鱼，是一对鸳鸯鸟啊。 对，我们俩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东西吗？好， 就这么写啊， 就这么写，就这么写。 现在我跟你说， 说吧， 你到我家以后， 上 路大腿不要了， 把它锯断了，找拄个拐，啊， 拄拐干嘛？ 不是大腿不要了吗？ 不是这意思，就是你再上路买汽车，明白吗？ 你直说买汽车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不让他再走了， 好家伙， 这意思吗？ 那锯腿干什么呀？ 你锯腿吗？谁让你锯腿了？ 好， 买好车， 好车， 加长的， 加长的，哎呀， 再给你买条狗， 买，好，买条狗， 是大狗，花的， 大狗花的， 再买条小狗， 小狗， 长毛的，白的， 长毛的，白的， 大狗一叫汪汪汪， 嗯， 小狗一叫汪汪汪，大狗康康咬小狗一口，小狗汪汪，你坐那， 不是我。受不了啊！我说，我写不了这封信。 你写不了不行，我给你钱了。你是我聘的文书， 我再写就我成文盲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